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 Lee William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冷夜，又见面喽。我因为脸大呢，之前有被朋友调侃说我是大饼脸。相信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个叫大脸的朋友。研究发现说，脸宽的人呢更有进取心，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。不是我自夸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呢。脸大的人呢有追求统治管理的心理，宁愿大的独特，也不小的雷同。说的是你吗？ 连天的北方，或者是湿冷入骨的南方，冬天最受欢迎的美食是什么？火锅，对不对？涮上各种各样的菜，温暖滋补，寒冷好像就消失在空气当中了。但是吃太烫的东西对身体是不好的哦，所以建议大家呢，最好吃火锅的时候呢，把东西捞出来稍微晾凉一点再吃哦。 Sitting here in the boring room, it'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. I'm wasting my time, I got nothing to do. I'm hanging around, I'm waiting for you,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, and I wonder. I'm driving around,

了也没痕迹。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哈尼哈尼，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哈尼哈尼，你是否想亲亲？ 收听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坏小乖发表，我小时候呢有个梦想，25岁之前要挣500万。现在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和奋斗，我终于实现一半了。我今年25啦。非帅勿扰发表，昨天买了辆摩托车，我问车行的工作人员买回去要注意点什么，就是想知道这个新摩托要注意什么保养方面的问题。结果呢，那个小姐姐一脸呆萌的跟我说，要注意安全。嗯，没毛病，我竟无言以对。 好 吧。空间狗发表，我朋友他下午5点一定会下班，有的时候呢4点钟就走了。我就问他说，你工作不会做不完吗？他反问我，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规划出做不完的工作吗？胖蘑菇发表，我跟女儿说，你让爸爸安安静静抽完这一根烟，思考一下文学道路该怎么走，行不行啊？女儿说， 不行。 我说，你让爸爸想想怎么赚钱给你买东西，行吗？他回我， 行。 两色风景感发表，我发现很多人呢都爱劝我说，被讨厌又不会少一块肉，帮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，你少说两句又不会少一块肉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我比较想知道的是，到底要做什么才会少一块肉呢？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

两个人距离12875公里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约在两个人飞行里程数都相同的地方汇合，这样不但能够见面，还能够一起去不同的国家旅行。他们还会在景点那里呢拍下 kiss 的纪念照片。3年之后，他们累积了非常多的作品。我觉得这个方式呢，对异地恋来讲非常不错。 天长。